功勋标榜哈，这样子的一个大人物。那他本来是不信耶和华神的，对不对？他是亚兰国的将军嘛，哈。可是我问你，当他长了大麻风，然后在这个经文里面，他来到以色列来寻求医治，这个时候，在他的心中对耶和华神是不是应该有一点信心，对不对？有没有？应该有嘛，因为没有的话就不会来嘛，是不是？可是你发现他来是来了，他带了一堆东西来，浩浩荡荡的，带了什么东西？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哇，不得了啊！哎，很重的，很重的，哇！我真巴不得他不是到以色列，他是到我家来，那多好，对不对？哦，所以带了这么多东西来，你说他带这些东西来干什么？哎，我们中国人一说就通了，都很清楚。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来做见面礼的，是不是？讲得更清楚一点，这叫做来打通关节的。哎，讲得更白一点了，我们都知道了，就是来贿赂的啦，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在乃曼的心中，他就很深的有一种信念。那个信念就是说，我要求这位耶和华神来医治我，我能不能空着手去？不行啊，我一定要先送一些礼物，人家才会愿意帮助我嘛，对不对？有来有往嘛，哦，你没有来怎么会有往呢？所以你就发现到说，他对这位耶和华神是好像有一点信心，可是今天他来到了以色列的时候，他却抱着一个交易的心态来这里，要跟他所信的神怎么样做一个交易？礼物送来了，你就来医治我的病。其实你有发现，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宗教，在他们的那个信仰的本质上面，那个信仰其实都是交易型的信仰。特别是你注意看中国的民间信仰，那个交易型的那个特征特别的明显。所以好人就会有好报，对不对？有拜就会有保佑啊。哦，这都是交易型的信心。所以我就发现到说，很多人来信耶稣，其实也是常常抱着这个交易型的这种心态来信耶稣，变成是一种交易型的信心。所以很多基督徒还是有这样子的观念，我信神，神就要保佑我，我热心服侍，今天早上就奉献了好多，对不对？所以神更应该要保护我，我摆上这么多，神如果不保护我，神就怎么样，就说不过去了。所以这个有交易，要公平交易嘛，神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抱着交易型的信心来信神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上需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这个交易型的信心是非常危险的。怎么说非常危险的呢？第一个，讲两点就好。我们没有了解到说，其实在我们跟神的中间从来不可能有任何交易可以产生的，不可能的。理道理非常简单，因为一切万有全部是神的，包括你今天你穿得很漂亮的衣服，你口袋里面的钱，你银行里面的存款，你那栋房子，谁的？是你的吗？其实不是你的，其实都是神的。因为万有都是神的，没有一样例外，一切都是神的，没有一样是你的。那你说你怎么有可能跟神交易呢？你怎么可能拿任何一样东西出来跟神说，神啊，我把这个给你，然后你把什么东西给我？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啊，因为你自己没有任何你的东西可以向神拿出来，那你怎么可能跟神中间有交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在你跟神中间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会有任何的交易发生。不要心存跟神做交易，这完全是一种幻觉，完全是一种自欺欺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我们存着这种交易的心态，或者这种交易型的信心来面对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就完全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爱了，你也没有办法在你的心中有圣经告诉我们的那种心里面的平安，爱跟平安你都经历不到了。为什么？因为在你的眼中，神是你交易的对象。换句话说，神是你的对手还是你的朋友？ 神是你的对手啊，神是你的对手，所以你在这边跟他尝试来一个公平的交易，你希望你不会吃亏，你不会亏本，所以你就想尽办法怎么样能够不要亏本。这个当中你不论神给你任何一样东西，哦，你说我找到工作，啊，你说我生了小孩，哦，你说这个好便宜买到一个大房子，你都以为是你交易成功而得的。你从这个当中你感受到得到神的爱吗？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任何一个人，当你月底拿到薪水的时候，你会觉得发现，哎呦，我的老板好爱我，给我这么多钱，哇，这个爱实在是深啊，这个浩荡啊，这个深恩。你不会啊，当你看到那个东西，你觉得这个是交易而来的，你就感受不到他的爱了。所以弟兄姐妹，神爱你爱到心碎了都没有用，他给你多少恩典都没有用，因为你还是感受不到他的爱。别人当基督徒当得很幸福，哎呀，躺扬在神的爱中，而你呢，神给你一样多的恩典，但是你的那个心灵里面对那个爱的渴慕却仍然是那么样子的枯干，你感受不到神的爱。问题不是出在神，问题是出在我们用交易型的信心来面对神，经历不到神的爱，也经历不到在神里面的平安。为什么？因为当你把神看成你的对手的时候，你马上就体会到了他厉害还是你厉害啊？你厉害，他厉害啊，你怎么跟他比啊？每次跟他要来交易的时候，你的心忙就七上八下，七上八下。所以弟兄姐妹，凡是存着交易型信心的人，每次碰到什么样挑战的时候，就完全没有那个把握，神这次会帮助我吗？我这个基督徒做得够好吗？使得神一定必须要帮助我吗？还是说我做得不够好，这次神可能就不帮我了？反正你就是从来不会有那种把握说神一定会与你同在，神一定会帮助你的，那个七上八下的心永远在你的里面，所以你的心中不可能有平安的，不可能有平安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交易型的信心我们一定要把它放下来，一定要把它放下来。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自己，神不欠你什么，一切万有都是神的，你摆上多少也不能够使神欠你什么，必须要给你什么。可是这位神他爱你，所有一切你的需要他都知道，他会保守你，他会看顾你，你完全不需要跟他贿赂，你跟他贿赂也没有用。一定要从这个交易型的信心里面走出来。那从交易型信心里面走出来，我们走到哪里去呢？我们就要来谈第二类型的信心。我们需要学习一种叫做安息在神恩典里面的信心。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这是这段经文的哪一位的身上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信心呢？也是在乃曼的身上。当乃曼他得着医治了，他承认耶和华神之后，你在他心中，你在他身上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信心生发出来了，就是一个安息在神恩典里面的信心。我们特别注意第十五节，十五节他跟以利沙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哎，怎么又来了？又是礼物，对不对？好，可是你们发现这个礼物跟前面那个礼物也许是同样的内容，可是性质意义完全不一样了，有没有？前面那个礼物带来的时候，要送出去的时候是贿赂的，可是现在这个礼物要送出去的时候是不是贿赂？不是贿赂了，现在这个叫做感恩的奉献，是一种充满感恩欢喜的一种表达。所以弟兄姐妹，同样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心态转变的时候，它的意义跟它的价值 也跟着就完全转变了。所以乃曼在这个地方，当他得了医治的时候，我们乃曼一想，哇，不得了，我礼物都还没有送出去耶，他都还没有送任何礼物给以利沙，对不对？可是他的病就已经得着医治了，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一件事情，完全没有任何付出就已经先得着了祝福，所以他心被恩感。在这个地方他就体会到说，原来这位耶和华神跟他不是站在对立面上的，好像我们刚刚说的交易型信心的观点，对不对？不是站在对立面上的， 这位耶和华神是那位爱他要救他是那位跟他同在的这位神，所以神的爱就感受到了，心中哎呀整个温暖起来，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神的平安就充满到心里面了，因为神不是跟我站在对立面的嘛，神是跟我同在的嘛，所以心里面就平安下来了。所以我称这样子的信心为安息在神恩典里面的信心。弟兄姐妹，任何一个在神面前实在的信心，不是空空洞洞的，实实在在的信心，一定必须是一个能够安息在神恩典里面的信心。但是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就不太同意了，就不太同意了。可能有弟兄姐妹会跟我说，乃曼他当然能够安息啦，为什么？因为他的病得医治了嘛，对不对？哦，如果他的病还没有得医治，他能够这样子安息吗？是啊，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没错啊。可是他病如果没得医治，他能够安息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我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安息，因为我多少的问题神都还没有帮我解决嘛。所以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是不是一定要等到神把我所有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然后我才可以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其实你注意一下这段经文，乃曼的处境，乃曼还没有信耶和华神之前，的确他人生有个大难题，就是他的大麻风。可是乃曼他人生的难题是不是信了耶和华啊，病得医治，信了耶和华之后，哎呀就一扫而空都没有了？其实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更大的难题出现了？有没有有一个更大的难题出现？所以弟兄姐妹，我有一点我没办法多说，可是你们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信了耶稣之后有一些难题是信了耶稣之后才会发生的，真的。哎，你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之后啊，一切风平浪静，这才是合理。耶稣，你为什么要让我遭遇这个？耶稣，你为什么让我遭遇那个？特别有一些难题是信耶稣的缘故，你才会遇到的。乃曼遇到什么难题？他一下子就想到这个问题了。他想说：哎，不行哎，我是亚兰国的元帅。每一年我都要陪王到临门庙去参拜，对不对？哦，这是我的 job description 的一部分哎。以前不信神，这有没有关系？这没有关系了，对不对？你拜多少个神都没有关系嘛，拜越多越好。可是现在已经信了耶和华神了，知道普天下没有神，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还想不想再拜那些偶像？不想拜了。可是怎么办？能够不拜吗？这个问题大不大？这个问题很大啊。王在那边屈身下拜的时候，这个元帅站在旁边挺得直直的，这个是要砍头的。所以信了耶稣，头就准备要被砍下来。所以这个问题很大很大。在这么样大的一个难题的面前，你有没有发现乃曼有一点没办法 handle 了？所以他已经准备要妥协了，有没有？他跟以利沙说什么？他跟以利沙说：“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件事情，愿耶和华饶恕我。”他准备妥协了，他没办法 handle， 这个太难了。所以，能够有平安吗？能够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吗？山一样的难处都还没有解决。你看以利沙怎么回答他？第十九节，以利沙跟他说什么？说什么？你可以怎么样？平平安安的回去。所以能不能有平安？弟兄姐妹，可以有平安，可以有平安。这地方很有意思，以利沙没有跟乃曼说不可以，回去立刻跟你的主子这个表明立场啊，这就在就讲白了就是请他回去殉道了哈。哎，乃曼也没有跟他说没关系啦，反正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啦。乃曼没有以利沙没有说可以，以利沙没有说不可以，以利沙却跟乃曼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以利沙是什么意思？ 以利沙就是提醒乃曼说，在这么大的一个难处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不是怎么去解决那个难处，你第一件事情是先来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先来安息在神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碰到很多难处的时候，我们像热锅上的蚂蚁，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也是这个心浮气躁的，我们整个所有整个思想，我们全部都钻在一个牛角尖上面，就是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听神那个微小的声音在告诉你的，不是引导你这样子去钻牛角尖的。神常常要带领我们先把那件事情放下来，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来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来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因为事实上弟兄姐妹，我们灵命的成长，包括信心的成长，是有一个过程的，是需要时间的，是一步一步的。所以在我们的灵命还很幼嫩，我们灵命在什么样子的程度，其实很自然我们的信心的表现跟我们生活的表现就会是在那个程度。乃曼才刚刚信主，不错，他哇感欢喜感恩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可是马上碰到一个很大的挑战的时候，他的心又好像安息不下来。这个时候叫他勇敢的殉道，他也好像殉不下去。可是重要的是说，我们在很多神的旨意、神的命令、圣经的教导，我们因为灵命幼嫩还不够成熟，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先学会来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特别什么恩典？特别是那个赦罪的恩典，特别是那个赦罪的恩典，知道这位神他是蛮有怜悯的神，他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已经完全赦免了我的过犯。虽然我软弱，虽然我好像撑不住，虽然我好像接下去会做某一件神我知道神不喜悦的事，可是我还是神的孩子，他不会丢弃我。弟兄姐妹，在这里有一个恩典跟真理之间的平衡，是我们在生活的当中一定要学会的，一定要学会的。我们需要持守住真理，同时我们需要活在恩典的里面。持守真理是什么意思？持守真理就是说，有一件事情它是不对的，圣经说不对的，那我们它就是不对的。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永远不会说它对，我们绝对不会说哎呀反正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做啦，所以没有关系啦，神也知道我们软弱，神就会让我们做啦。不对的事情我们绝对不把它看成是一件可以做的事情，这叫做持守真理。当我们做不到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处境这个状况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亏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绝对不能够停留在现在的光景，一定要成长起来，一定要继续往前成长，绝不让我们做不到变成一个借口，使得我们不追求生命的成长。我知道有时候弟兄姐妹不知不觉有一些偏差的一些 mentality， 就是说哎呀今年也是啥，反正神知道我们做不到了，明年也是反正神知道我们做不到了，十年之后还是哎呀反正神知道我们做不到了，换句话说我就不准永远不准备做到了。这叫做弃绝真理。我们持守真理，不对的就说它是不对，既然我做不到，就是告诉我说我的生命不能停留在现状，我必须成长，我必须成长。可是在这一个我仍然还没有做到，我仍然还有很多亏欠，我知道我还有很多方面不讨神喜悦的时候，我同时抓住神的恩典，我来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安息在神那个赦罪的恩典里面，知道我有这么多的亏欠，现我却仍然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要成长，但是千万不要定罪，不要定罪， 不要定自己的罪，但是你一定要追求成长。OK， 只有我们先懂得来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你才不会掉回到前面那个交易型的信心。除非我们同时持守住真理，我们追求生命的成长，否则你永远就会是这个样子，那就变成是放把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信心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常常我们需要有那样子的把握，我虽然是罪人，但是神已经爱我，神永远不会丢弃我，神知道我的需要，神知道我生命需要成长，神会看顾我，神会带领我，让我的生命明天跟今天是不一样的。安息在神恩典里面，当我们安息在神恩典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停留在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会持续的一直追求成长，来满足神的心意。那我们就继续来看第三个类型的信心。第三个类型的信心，我称它为纸上谈兵的信心。那这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的那位以色列王的身上你可以看到的信心。当乃曼来求医治的时候，我刚刚说了，这个乃曼带了那么多礼物来，对不对？这巴不得他是到我家而不是到以色列王那边去，以色列王应该看得开怀大笑。可是他有没有开怀大笑？哇，那么多礼物哎！结果以色列王怎么样？撕裂衣服。撕裂衣服什么意思？他觉得大难临头了，大难临头了。第七节，以色列王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个人竟打发人来，就是亚兰王，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所以他撕裂衣服，他觉得糟糕了，完蛋了，灾祸又来了。可是当我去读第七节以色列王讲的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这个耐人寻味，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其实这句话照理来说，从中间有一个部分，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应该表示以色列王是有信心才对，不是没有信心。为什么？因为他讲出一句很不容易的一个宣告，他说神能够使人死，神能够使人活，有没有？他说我不是神，但是神能够使人死，神能够使人活。哇，他对神，他的神观是很崇高的神观啊，很伟大的啊。他对神的认识不非同小可的啊。可是如果神能够使人死也能够使人活的话，那神能不能治好乃曼的大麻风？能不能？能啊。所以照理来说，以色列王他应该说神能够使人死，神能够使人活，怕什么？放马过来吧，应该是这样才对嘛，对不对？哦，可是他却撕裂了衣服。 What happened? 怎么会这样子？你就发现到说，这位以色列王，所以为什么我说纸上谈兵的信心，他对神的信完全都只在头脑里面，纯粹只是知识而已，却不在他的心里面，更是在他的生活的当中是不用的，是用不出来的，是用不出来的。都是理论，纯理论的纸上谈兵。其实这也是今天在基督徒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的问题。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礼拜五晚上我们一起查经，对不对？哇，查到了这个圣经里面一些宝贵的信息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大家都说阿们，对不对？啊，神无所不能，我们都说阿们，没有问题，哇，完全相信，完全接受，这个神永远不会离弃我们，神一定与我们同在。哇，我们每一读圣经，哇，我们就阿们阿们。可是，一旦遇到了需要用信心的行动来把这样的信心表达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有七个字马上就蹦出来了？这七个字叫做但是万一怎么办，但是万一怎么办。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阿们。好，我们一起去传福音。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为什么？我不会传福音，万一他们问了很多问题，那我怎么办？以色列王就是这样子啊，神能够使人死，神能够使人活，但 但是我不是神，万一治不好那怎么办？但是万一怎么办？弟兄姐妹，我们圣经里面所有的宣告，所有的应许，你不论读的时候你多么的热血澎湃，可是在面对生活的时候，只要这七句话一出来，你的信心就破功了，立刻就破功了，完全就无踪无影了。所以这个纸上谈兵的信心是一点都没有用的信心。我们怎么样把纸上谈兵的信心把它挪掉，我们不活在这样子的信心里面，你必须把那七个字从你的字典里面把它撕掉，在你的字典里面再也没有但是万一怎么办这七个字。所以保罗就这样说，保罗说我相信神的话，是就是，是就是，这个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保罗也是说，这个我相信神的话，怎么说事情就必定怎么样成就，没有但是，没有万一，没有怎么办。我们不容许自己往这个但是万一怎么办这个角度去往前踏一步，那你就不会掉进到纸上谈兵的信心里面去了。如果更具体的来说，那我们就是需要去学习把它转换成为第四种类型的信心。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一类型，叫做安息在神全能里面的信心。我们需要学会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在这段经文里面，是哪一个人物你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安息在神全能里面的信心呢？你在以利沙的身上你可以看得到，你在有一位女仆人，有没有以利沙乃曼家里面的女仆人身上，你也可以看到这一个很特别的信心，安息在神全能里面的信心。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谈以利沙，我们来谈这个女仆人。这女仆人她在乃曼得着医治的整个过程的当中扮演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角色，有没有？就是那个促成乃曼会到以色列去的那个关键性的角色，是这个女仆人所扮演的。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小兵立大功，小兵立大功。他这样子的一个信心，使得乃曼的家庭、亚兰国啊，甚至亚兰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哇，都得到很大的这个祝福哈。我就想这个。乃曼得了医治之后，大概至少有一段时间，以色列国跟跟亚兰国大概就很难打仗了是不是？这个到战场上一面对面，大概都打不下去了。哇，这国际和平蛮有贡献的当时可惜就没有诺贝尔和平奖那怎么描述他的信心呢？我就特别用这个好像不是很多人用的这个用词安息在神全能里面的信心来描述他。怎么说呢？我想我们首先我们可以看得见这位女仆人很奇妙的，她遭遇过很多的患难困苦，但是她却完全胜过了这些患难，有没有？她生逢战乱，又被敌人掳掠，那掳掠绝对不是没有好待遇的啦，对不对？然后被掳掠到外邦，到了亚兰国，在那边沦落成为奴隶。哇，这样子的人生道路是够坎坷的是里面一定很多的委屈，很多的创伤，很多的这种欺凌痛苦这个数说不尽的。所以照理来说，这个女仆人她应该是非常的痛恨乃曼才对，是不是？因为乃曼带着大军来攻打，来侵略以色列国，哇，把他的整个人生的幸福全部都给毁了。可是当你读到在这里的第几节，他对女主人所讲的那句话，你发觉到说他竟然对乃曼心里面毫无任何的怨恨，反而是他对主人充满了同情，充满了爱。 他跟女主人说，巴不得我主人能够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医好他的大麻风。巴不得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感受到他对于乃曼这位加诸多少痛苦在他身上的这一位，照理是他的仇敌，他心中却对他充满了什么？充满了怜爱，充满了怜爱，巴不得他能够得到医治。所以这个女仆人，你发现她说，她不仅是胜过苦难，她的生命没有被这个苦难所摧毁，没有变成遍体鳞伤，充满了怨恨，充满了抱怨，充满了黑暗，没有，她的心中充满了爱，她用爱来胜过了所有她所遇到的苦难。这部分我没办法讲太多，弟兄姐妹，但是一句话，如果你的生活当中，人生当中，你遭遇过极大的委屈创伤，怎么样能够胜过你所遭遇的这个苦难？只有一条路可以胜过，就是借着十字架的爱，那一个饶恕的爱，主耶稣的爱，当它充满你心的时候，你的心就得到了完全的医治，你的心就完全能够胜过那个苦难。我想我没办法多讲这一部分，但要今天在这个主题之下，重要的是讲后半段，为什么他能够用爱来胜过苦难，关键在后面那一句话，他说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哇，注意必能这两个字表示什么？表示他虽然经历过这么多的苦难跟创伤，但是直到今天，他对于这位耶和华神，他仍然怎么样？深具信心，有没有？哇，这个不简单啊，弟兄姐妹，多少人遭遇一些挫折，找工作找个几次没找到，哇，对神就没有信心了。他受的创伤可是比你大不晓得多少倍啊！可是直到今天，他仍然能够讲出那句话，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他对神深具信心，就是因为对神仍然深具信心，所以他能够在爱的里面来胜过他的苦难。所以你在这个女仆的身上，你看见她心中一定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信念，那个信念就是，我今天为什么会在这里，在乃曼的家里，是这位掌管一切万有的神，他把我带到这里来的，是他的旨意使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的，不是乃曼能够把我拽到这里来的，今天是神把我带到这里，带到我现在这个处境来的。所以今天如果是神把我带到这个处境来的话，那今天我在我这个人生的处境当中，我唯一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在这里好好的服侍神放在我周围的人，不是这样子吗？既然是神把我带到这里来的，那今天在这里我生命的焦点就是在这里好好的服侍那些神放在我周围的人。弟兄姐妹，这就是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的信心，不论遭遇到什么样的处境，他仍然看见神掌管万有，神掌管一切。所以到这里来不是谁拽我来的，是神把我带来的。所以在这里他就找到了他生活的重点，生活的重心在哪里。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认定到今天你会在这里，今天你会在你今天的这个人生的处境的当中，弟兄姐妹，是神把你带到这里来，是神把你放在你今天所处的那一个人生的处境的当中，不论是你喜欢的处境，你不喜欢的处境，是这位掌管一切满有全能的神，他把你带到这里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会在这个地方，你的人生也跟这个女仆人一样，只有一个重点，那个重点就是在这里好好的服侍神放在你周围，放在你身边，让你能够去服侍，你能够去祝福的每一个人，就是这么简单。当我们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样一个生活的焦点。当我们看不见神的全能，我们没有去抓住神的全能在我们的信心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在这个处境的当中，可 可能就是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怎么跑，东跑西跑，乱跑。可能在这个地方就是自怨自艾，在这地方浪费你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学会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会在苦难的当中或任何人生的难处的当中，你不会再消极退缩，你不会畏畏缩缩的，你不会颓废，你不会心里面不平衡，你会非常积极有力的仍然在活着每一天宝贵的人生。就好像这个女仆人，你把女仆人跟以色列王做一下对比，天壤之别，是不是？一个人是贵为一国之君，多少的资源可以使用，可是在这个同样的这个处境的当中，他唯一能做的一件就是撕裂衣服，第二天还要再去买衣服干嘛？而这位女仆人人为言轻，什么样的权利，没有任何资源是她可以去动用的，可是因为她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到她就能够发出一个极大的影响力，带出那样子巨大的一个改变。以色列王说，我又不是神能够使人死能够使人活，可是这个 女仆人如果他跟以色列王一样，他可以说，我又不是神，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这个到头来这个出了什么纰漏，万一出了什么纰漏，那我又要倒霉了，对不对？他却敢管这一桩闲事，宝贵就在这地方，敢管这桩闲事，不怕失败，不怕杀头。所以弟兄姐妹，当神感动你为他摆上金钱的奉献的时候，当神感动你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同事当中做一个甘愿吃亏的人的时候，你不要跟神说但是万一怎么办，只要来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安息在这位掌管一切万有的这位神的里面。当神挑战你起来参与教会的服事的时候，当神挑战你走出去到外面去参与宣教的时候，当神挑战你在今天这个世俗的各样的这种敌对神的这些思潮的面前，勇敢的站起来来发声，来做一个抗衡文化的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不要说但是万一怎么办，没有意义，不要讲那种话，只要来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就对了。因为这位神从头到尾他都在掌权，他都在掌权。所以你就看见到这个信心非常宝贵，当我们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我们就为主，我们会敢于走别人所不敢走的路，我们为主，我们会敢于去做别人所不敢做的事，我们为主，我们会成为别人所不能成为的那种祝福，我们的生命会大大的被神所用。所以我们的生命也不能只是安息在神的恩典里，还要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那你说这么大的信心谁能够有呢？如果不是属灵的伟人，谁能够有这样子的信心呢？我发觉这段经文很有意思，他怎么称呼乃曼的那位女仆人，他怎么称呼，称呼他为什么？小女子，有没有？连名字都没有。哎，这是一个100%的一个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这就是为什么我刻意不谈以利沙而要谈这位女仆人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这一种很宝贵的、很美的、很成熟的信心，不是一个所谓属灵伟人才能够有的专利品，这是连一个无名小卒、一个小女子也能够学会的。换句话说，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当我们向神呼求，主啊，你把那样子的信心浇灌在我的心里面， 主啊，你就用我现在所身处的每一天的生活的环境，我所面对的每一个挑战，主啊，你来操练我这样子的一个安息的信心，让我学会安息在你的恩典里，学会安息在你的全能里面。你这样子跟神呼求，神一定会浇灌在你的身上，浇灌在我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只是说我信神，我们每个人都要问自己，我是怎么个信法，怎么个信法。让我们对我们自己信心的成长有很清楚的目标，像这个女仆人一样，安息在神的恩典里，也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知道人非有信不能得你的喜悦，主啊，我们的心渴望能够有扎扎实实的信心扎根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一生，主啊，我们用信心跟你连结，让我们一生，我们因着信心可以跟你一起得胜。天父，让我们因着信心，主啊，我们这一生不再是一个突然走过去的人生，而是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天父，我们求你把那个信心，宝贵的信心，你把它赐给我们，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我们愿意这样子的来操练，我们也相信我们必能够用这样子的信心来回应主啊，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与我们同在，让CCUC North 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用那美好的信心的脚踪，主啊，来传扬你，来荣耀你，来满足你的心意，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谢谢林牧师的信息，挑战我们要安息在神的恩典里的信心，也有安息在